怎么了？怎么了？ 现在还挂吗？ 这个是还行吧，反正 还挂呢， 还靠着您 啊，兄弟， 等会儿。 这么多年了，哥哥可没求过你。 你要买我画？嗨，哥，你别来，我这里发财了。 我有病啊！ 要收藏。 你那画收什么藏啊？ 不是，那什么意思？ 哎呀，我这是能不能画幅画像？哦，给我 给您画像啊？ 往好喽，画 画大象，我就画狗多。 哎呀， 画像画的少。 我知道。没有人拿那写练写生的， 是 拿大象练写生。 那这画什么？画 给我，不是画像，画我， 画您的人像。 对， 哎， 就这意思。 哎呀，这 怎么 这画您 那么为难呢？怎么？ 这颜料，这黑色颜料越来越少了。我跟您说， 我有呢。你要干嘛？你要给我涂黑了是怎么的？ 绿色的也少。你看这，哎呀，这没法。哎呀， 没让你 啊， 没让你，我长什么样就画什么样。 那您的意思？ 你画那么绿呢，谁看呢？你呀 啊， 美化着点画。 哦，美颜。 哎。大哥，这意思， 这你看，这要 懂吗？ 不是，我要画完了，它出问题，到时候你这不 好办。艺术家，就你这么着，我怎么给你形容吧？你就挑那个，哎，你见过的最好看的，哎，长得好看的那人画。 哦，行嘞，那我想想辙吧。哎呀，这个太为难我了。四哥，这画 行不行啊？ 我可给您带来了，您瞧一眼。您看，哎，您上眼看，走。 哦， 哎，您看看， 哎，你看这差， 嘿， 可不，我当年不就长这样吗？是不是？ 我画这，我一个劲儿抽我嘴巴，我跟您说吧。 难为你兄弟，哎，这么多年你还记得我当年长什么模样？这就不易，我当年就长这样，对不对？ 亏心不亏心。 哎呦，也不知道这人是怎么想的。相亲这码事儿嘛，本来就是奔着一辈子去的，如今呢，竟然在一开始就弄虚作假了，怨不得后来会状况连发呀。 东北来了， 哎，哥哥，哎呦，给您道喜道喜道喜！ 我就道喜， 哎呀，我这喝的多，哎呦，我跟你说，哎呀，我跟 您 庆祝， 你俩去聊 啊？怎么了？ 什么就庆祝哪儿就道喜？ 我罚一杯去。 什么你就罚一杯 啊？ 咱有人没来呢，等人呢。 哦， 你先撂下，您把就别撂下。 好吃，哎呀，这 几天没吃了，干嘛呀？ 饿了，这 等着一位呢。 哦，还有人来呢。 对，等王婆。 哎，王婆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我想起来了。 他给说的是亲事儿啊，对不对？ 是。哎呀，那这可是就看您这一下了啊。哎呀， 我跟你说啊， 嗯， 这还得感谢你，要不怎么今儿请你来呢？这个画啊，给您姑娘送过去了。嘿，你别说，你想这画还，你别说，你这画还真行。哎，画完了之后吧，那姑娘说挺满意。啊， 好， 挺满意。我当时也不是姑娘说的，王婆告诉我说， 王婆挺满意。 王婆告诉我说， 啊， 姑娘挺满意的。 哎，那是满意是满意。我这画，您看您这，哎呀， 这 是我画的吗？ 可不你画的吗？ 哦， 可不你画的吗？ 不是，那咱 今天啊，王婆啊去见那姑娘父母去，哎，成不成的就在此一举了。所以我这不是。哎，我先宴请他一顿，让他一会儿在人家面前多多美言去。 啊，是，那咱共同期待啊， 对， 共同咱们祈祷，共同祈祷。 什么叫祈祷？ 共同祝愿，共同祝愿。 哎呦，我说我来了啊！哎呀，这可把我累坏了。 怎么样啊？不， 哎呦， 万一哪天见他， 有 干嘛去？ 有一个好消息，有一个坏消息，听哪个？ 那还是听坏消息。您先说坏。 那姑娘啊。那姑娘她爸爸认出来了，认出来那画像上的人啊，认出那人来了， 认出是我来了吧？ 认出是不是你？认出是福来来了啊！哎呀， 小四儿，你照着福来画的 呀？这不是黑菜，这是啊？ 完了，那姑娘怎么说呀？ 认定了赵四儿那人心啊，不诚实，不靠谱，知道吗？人家如今那姑娘啊，好人家的正。 正托我，你知道吗？正托我呀，介绍这姑娘跟福来相亲呢。 哎，我是看着画上这人了。 哎，哥，四哥，别伤心啊，这个不行，这是缘分，是不是？缘分没到，那怎么？ 不是王哥，你别走，你怎么回事？你怎么这？哎，怎么说完就走了？怎么？ 啊，那走吧，咱们走吧，走。哎，四哥，咱喝一杯，是不是？咱们化悲愤为力量啊！这个咱们来年再战啊，哥哥。 哎，这样我告诉你，要不是我这些出海，我 是哥，你没少。 福来。 咱 玩去， 玩去，来，咱们你一杯我一杯，咱们嘎直直，嘎直直， 干！我告诉你说， 这是你说的，说， 哎， 说哥 亮， 哎， 不是现在这世道怎么回事？ 好不是， 不看能耐，就看脸。 哎，我说哥哥， 脸是吧？我告诉你，脸的东西那就是一层皮， 咱就 那都是画的，知道吗？ 脸是什么脸？ 福来，他就靠着一张脸，他要脸，我不要脸，是不是？ 都不要脸， 谁？我告诉你， 我哥哥，我的错，我不应该啊，答应你弄这艺术加工，知道吧？你干这画画成这样，你最后你现在这样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我就说我自罚两杯，哎呀， 你罚什么？我长这德行，这样不能看也看不上。 那你罚两杯， 我也来俩， 吃这药的货吧？ 要。福来吧， 哎， 福来吧，你看我这说的是，哎，我看，哎，小伙多好啊，是不是？长得也精神，还越长越帅了。你看，我跟你说，这你给我们酒楼送货埋没你了，知道吗？就我们酒楼把你给埋了，不是， 把我给埋了，行吗？ 把你给埋没了，把你给埋没了。你呀，你应该那个当那个什么什么，就那个。最当红的那个小生去， 哎呦， 那么你长多精神呢，真的。 您可别这么说， 身体也好。 您可别这么说， 体格多棒啊！你看看， 您可别这么说，我呀、啊，我这就是一大众脸儿。 你还大众脸呢？ 哎，您听老听那话吗？大众脸充胖子。 什么乱七八？人家打肿脸充胖子，你不用打肿脸，你这脸可别打肿了，你打肿了，你多心疼啊，是不是？ 不是， 哎，那你说那个，哎。那谁是不是那个？哎，老赵家那小四儿那姑娘是不是看上你了？老刘家那三姑娘，哎，告诉你，他们那几个小丫头片子，一天到晚的叽喳叽喳叽喳的，哎呀，我跟他就为了你，我老在他们嘴里听说了，哎呦，福来怎么着，福来怎么着，这说福来好，那说福来帅，这说福来身材棒啊，那说福来个高，这说福来腿长啊，那说福来有胸肌，哎呀，这说福来有胡子，那说福来有脑袋，哎呀， 废话，有满街跑枪的吗？那不吓人啊！这走着走着之后，这那一说话都是五路，这像话吗？这个像话吗？像话吗？ 哥，等会儿， 哎，我认出来了， 你 再叫出来， 福来， 你看那老板娘刚才跟咱说话还呆呆不理那样，哎，管我叫黑蹦鸡儿， 是， 哎，跟他说话就眉飞色舞， 你怎么 眼珠都快跑出来了？我告诉你， 哥，你干嘛你？哎呦， 我瞅你走的吧， 哎， 长得帅的两层，你看我揍你了， 怎么 帅气 了？哎，福来，快跑！ 哎，怎么扔啊？我说， 快， 这怎么回事？干嘛呢？这是干嘛呢？干嘛？怎么回事啊？ 这，哎呦！ 我打就是你，打就是你，你不要好心，小白脸子，这没有好心眼子。 哎，哥，别激动，别激动。嗨，这老板娘是这么回事？ 怎么回事？你给我说，我们这酒楼净喝多了打架的， 是 说为什么呀？ 哎呀， 你打架得有个理由啊！ 是我， 你得说出一理由来。 这你那么就 打 说呀？我 你赶紧打， 是 快打呀？ 谁打呀？ 快说呀！ 不是，就是。他呀，我四哥呀，本身想相亲， 行啊，相亲啊，看这小伙子了，是不是？ 看哪小伙子？看 这小伙子，我也看着 看上我了？ 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这这老板娘，你多想， 老姑娘了，我是。 你多想，是是是是是，您不要这么多想啊！我那意思，他还看人别人姑娘，结果呢，他 跟别人姑娘跟他瞧，跟我们，跟我们家不是我们家，跟我们、跟富兰有什么关系啊？ 不是，他关键是啊，他看上了，可是他这先自个儿长相不好，就让我给他画了幅画。 那你画你的画啊？ 我 没画好，没画好，想打你，就打你打歪了。 不，他打我干嘛呀？我画画画的是福来。 你画我们福来干什么呀？ 他不是 画我们福来干什么 呀？好看嘛，所以他那姑娘他就瞧上福来了。他这么回事，你看我四哥现在你就成这样了，你那都是我不好，你看你看。哎呦！ 哎 呦！哎，怎么回事？好，哪儿踩着你了？ 哎呦！ 我 听明白了。 你抱着他点。哎， 听明白了。 您听明白了？ 合着你们几个，这我们福来躺枪是不是？ 是什么？ 待着啥事儿都没有？ 是哪有枪？ 你这画一画给人姑娘看，姑娘看着福来了，没看着你后面那黑蹦筋儿，是不是？你说说说谁说谁的？ 对，他说对，他说 说人，你们说他，你们几个大老爷们儿合伙欺负福来，像话吗？ 没 像话吗？ 谁欺负他？ 你说我们福来多委屈啊？ 是你们福来 谁委屈？ 对， 我才委屈的， 委屈在这儿呢。 说。你以为我愿意长这样？ 是啊，他关键 你到海上晒六年，你试试去，你给晒死你， 晒黑了，你看牙都黑了， 晒死你，把你白眼珠给你晒黑了，黑眼珠更黑，你眼睛跟俩煤球似的，我容易吗？我当初为什么去啊？ 这 时候我长得好看着， 哎呀， 没钱。 哎，我更了。 那时候啊， 哎，别说了， 不看脸就看有没有钱。 哎呦， 我好不容易我住，哎，我挣着钱了。 哎呀，我的哥哥呀，你看看我们这哥多不 容易，又不看钱。 哎呀，我哥哥肺都出来了， 又爱看脸了。 哎呀， 你早知道这样了，我跟你说，你叫福来吧， 是叫福来。 你先把脑袋上那个四喜丸子你呼噜下去。来，我摔的，摔的，我对不起你。 还没呼噜下来，我帮你呼噜下。 来， 相亲这事儿啊， 不是这事儿啊，他是。 我跟你说， 是你看我四哥确实， 你得珍惜你帅的这几年。 对对，你看 当初啊，我跟你长得真的。咱不亏心 啊！是喝多了，行，说你看更寒碜了，就别行了，行了，差不多了。怎么样，福来？你看我不容易，是不是？ 是不容易。 快点， 哎呀！ 我这事儿啊，这还挺不好意思。 是 这事儿，我自己也还我也不是主动，我也是被动的， 理解， 是不是？ 是 这个。哎，怎么回事？ 哎呦，你们几个，哎呦，你们几个是大老爷们儿呢，还 是，哎， 干嘛呢？这是，你这个吐着一干嘛呢？这是有没有点男人样啊？你这张三儿吧，张三儿， 哎呦，哥哥就又吐了，哎呀， 你看你别这样， 嗯啊。 不就看着那姑娘她爹了吗？ 是我这哥哥看着啊，看着姑娘她爹干嘛？ 不是 看着姑娘了。 对，我说你是看着那姑娘了呀，我跟那姑娘她爹吧，我们俩事儿你甭管，我就挺熟的。 说她干嘛？ 我跟那姑娘她爹我认识，你这回相亲，对，跟你颜值没关系，你看瞧不上你，觉得你人品不行，是不是？你骗人家干嘛？那个模样是爹生父母养，再说你这模样，你是小偷小摸弄的， 哎， 不是，你是拼搏事业才这样的，对不对？你呀，一开始你要是就大大方方说我就长这模样，我是为了事业，我为了挣钱，我这人家姑娘不嫌弃你，家里也不嫌弃你，你自卑心里作祟，哎，弄幅假画。导致的，明白了吗？ 听不明白。 不是，那 听不明白。 老板娘，那不是，那我这四哥要是相亲的话，这有没有谱啊？ 哎，我给你张罗着啊，哪儿相亲啊？